百五十五人。新增的死者是一名24岁南韩女子，延至星期一晚不治。至今仍然有150多人受伤，其中30人伤势严重。若果按年龄划分，超过100名死者是20多岁。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大部分死者居住在首尔市，另外有26人是外国人，分别是来自中国、伊朗、俄罗斯等14个国家。南韩外交部将会联络所属国家的驻韩使领馆善后。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6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69，瑞士法郎1.002，加元1.362，人民币7.304，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989，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1.72美元，卖出1,632.01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4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6.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尼格已经进入南海北部，并在过去几个钟稳定地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到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今朝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尼格会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它减弱的速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1、57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8、64和80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可有大浪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9%，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而家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挤塞。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慢车， 龙尾在科学园。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大围嘅车公庙路咧有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第一二线咧就已经解封。咁另外啦，油塘嘅高超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去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14号 H 33、214、42号 C 去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同埋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咧，车速限制咧系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最后咧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你啦，由于大风浪关系，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同埋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塔门至黄石嘅渡轮服务已经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不同地区的康健中心和康健站。 中心有跨专业团队为会员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 想了解当区的地区康健中心有什么服务，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港台电视3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入面的地区医疗系列了。 地区康健中心， 健康齐掌握。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童成。 就很多人会说你输在起跑线，其实我就从来都不觉得有起跑线这件事。大家不要想太多现在究竟做到什么，反而是向个高山望一望，那个就是你的将来。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1日，本港第三季 GDP 按年跌4.5%，前年第二季以来最差。 陈茂波快测呈阴性，预计今日下午反抵本港。 新增4766宗确诊，多12宗死亡个案。 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呼吁和平及团结。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時間來到8:11，是11月1日的日子。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你聽緊睇緊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蕭樂文。先講下天氣的情況，外面氣温23度，相對濕度49%，仲有3號強風信號，紅色火災危險警告都是生效緊嘅。其中咧，強烈熱帶風暴尼格咧，尋日就已經係入到去本港800公里嘅範圍。天文台喺尋日下晝啦4:30已經係改發咗3號強風信號噶啦。究竟喺11月出現嘅呢一個嘅風暴，呢個熱帶氣旋會唔會進一步係升級呢？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18723111。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郭孟軒，早晨。 系、hey， 早晨，萧生早晨。 你好啊，想讲下呢一个热带气旋尼格咧，就而家最新嘅情况系距离香港系几远嘅？ 哦，而家咧其实热带气旋咧尼格咧，佢咧就喺香港嘅东南偏南咧，就系440公里左右嘅。咁咧，我哋預計咧，佢會向西北或者西北邊北移動咧，咁時速大概10公里，咁會橫過南海北部嘅。 嗯，暫時嚟講係咪都未叫做最接近香港嘅一個距離嚟㗎？ 哦，未㗎。其實咧，我哋預計佢會即係繼續會向西北或者西北邊北移動咧，咁去到聽日咧就會最接近香港㗎啦。咁會大概喺香港的200公里左右咧，會略過的。 尋日的講法就是3號強風信號會去到正12點啦。最新呢個說法有冇改動嘅？暫時 暫時我哋都是預計今日咧， 朝早咧都係普遍吹強風啦，咁高地咧亦都間中吹烈風嘅，咁所以咧三號強風信號咧都係至少會維持到今日即係中午12點，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嚟緊今朝早咧，亦都會發布一個最新嘅風暴消息嘅，所以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咁我哋即係預計今日嘅預測咧，都係會係即係有呢個強風嘅，咁亦都係高地咧間中吹烈風嘅。 暫時頭先都提到佢一啲移動嘅速度或者移動嘅路線啦，有冇啲咩因素係會影響到呢兩方面嘅咧？ 哦，其實主要即影響尼格嗰個路線咧，嗰個因素咧，其實就係高空反氣旋嗰個強度啊。咁其實而家咧尼格咧，佢係沿住喺西北太平洋呢、這個高空反氣旋咧個西側咧咁移動嘅。咁嗰、那個引導氣流咧就唔算太強，咁所以咧都行得較為慢啲，咁時速大概10公里嘅啫。咁橫過南海北部，不過我哋預計咧，呢、這個高反氣旋咧，佢會向西咧伸展嘅。咁咧就所以咧即係去到聽日咧，即係尼格咧就會多啲咧，即係向呢、這個即係多啲即係偏西嘅方向咧移動嘅。 即係話個高空反氣旋越係西面伸展嘅時候，嗰、那個尼格咧就會向西啦，即係因為佢嘅影響而去咗西面啦，咁就冇咁正香港，可唔可以咁講？ 係啦，即係佢都係行一個即係西北方向嘅，咁就即係多少少向西邊嘅方向咧嚟移動嘅。咁亦都即係頭先提到話，如果強度方嗰、那個強度嘅方面咧。都要留意咧，其實聽日咧尼格會接近多啲沿岸地區啦。咁其實到時候咧，佢會受到依個東北季候風啦，同埋咧比較涼嘅海水咧影響嘅。咁所以強度方面咧，佢咧我哋預計佢會逐漸減弱嘅。咁佢咧嗰個環流咧，亦都會即係慢慢縮小嘅。 東北季候風嗰個影響，我想稍後先問。但我想即係大家都關心啊，究竟尼格會唔會再進一步升級咧？因為你話嚟緊會再接近啲個香港嘛，個距離方面，你哋預計其實發出八號風球、八號信號嗰個機會有幾大？ 嗱，如果睇翻而家嗰個實際情況同埋嗰個預測咧，其實我哋預咧佢最近即係珠江口或者香港嘅時間咧，就係聽日嘅時間啦。咁咧雖然咧佢會即係再即係繼續接近香港啦，咁但係我哋預佢咧同時間咧亦都會減弱嘅。咁咧同埋嗰個減弱嘅速度咧會有相當嘅變數啊。所以一加一減咧，其實即係我哋預計即係嗰、那個。情況咧，其實我哋都要密切監測佢嗰、那個實際嗰個動向同埋發展咧，先嚟評估咧是否需要咧發出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數號。咁大家即係都要保持警覺，留意翻最新嘅風暴消息啦。 暫時今日嘅情況預計，頭先你講啲風啦，會唔會係都有狂風暴雨嗰啲情況啊？ 嗱，我哋就預咧今日其實。即係會有幾陣驟雨啦，咁咧就，但係咧稍後咧，其實嗰、那個雨勢咧會較為頻密嘅，咁亦都影響到嗰個温度嘅。咁而家咧初時嗰個氣温咧就徘徊喺20度左右啦。咁但係我哋預計咧個天氣會轉涼嘅，咁今晚咧氣温咧就會下降到大約19度嘅啫。咁所以大風咧，再加上落雨咧，感覺都幾涼嘅。咁大家都要記得著多件衫咧，保暖啊。 市民就要留意住啦。頭先提到話即係個距離會進一步即係尼格會接近香港啦。但係你提到話啲因素咧，可能會令到佢個成個風力啊，或者嗰個嘅威力會減弱嘅。主要係因應啲乜嘢因素咧？又除咗頭先講話嗰個嘅即係反氣旋嗰個嘅影響，即係仲有冇其他因素係會影響到成個尼格嘅威力嘅咧？ 哦，其實咧，嗰、那個尼格嗰個威力咧，就好受呢、這個嗰、那個東北季候風嗰個影響啊。咁其實佢越向北喺西北行咧，越近即係嗰個廣東沿岸地區咧，佢就越受到咧東北季候風比較 即係乾啲啦，同埋涼啲嘅空氣咧就影響啦。咁呢啲涼啲、乾啲嘅空氣咧，即係入侵咗佢咧，令到離隔咧會減弱啦，同埋佢嗰個環流咧，即係原本係都好大隻嘅，但係佢越近我哋嘅時候咧，就會越得變得細隻一啲嘅。咁所以咧即係亦都我哋預計佢會靠近我哋時候咧，有個減弱嘅過程喺度。 因為我見話即係究竟呢一個嘅東北季候風對於一個熱帶氣旋嚟講嘅威力會係減弱啊，定係加強？好似有兩個説法嘅，有時又會反而會令到佢又再加強咗個威力嘅。今次就唔係呢個情況係嘛？ 嗱冇錯啦，其實咧加強嗰個威力咧就我哋就預計因為東北季候風咧本身都係會帶俾我哋一啲偏北風或者東北風啦，咁即係疊加上喺即係熱帶氣旋即係帶嚟嗰個大風咧，其實咧嗰個共同效應咧就令到我哋喺即係熱帶氣旋可能未好近香港嘅時候咧，即係令到我哋咧都已經吹到一個強風嘅，即係好似今次咁樣咧即係有個東北季候風嘅影響喺度啦，再加上即係暫時嚟講咧，阿尼格嗰個環流亦都比較廣闊，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強風嘅範圍好大啊，咁令到我哋即係普遍吹強風嘅情況都比較持續啲。咁但係咧即係當佢咧即係太過近呢個東北季候風嘅時候咧，咁變咗佢個威力亦都隻風嘅威力咧亦都會減弱。 OK， 好，唔該你啊，邝文轩同你倾到呢度先。邝文轩咧系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咁大家都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三号强风信号咧系继续生效紧嘅。啊，对上一次喺十一月啦出现有三号强风信号咧，就系2018年嘅玉兔嗰阵嘅时候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寻日都有倾过，就喺南韩首尔梨泰院喺上个礼拜六晚咧发生人踩人嘅事件啦，咁啊導致超過150人死亡。咁啊，當地警方咧喺星期一嘅簡報會上面咧就承認呢個活動咧係部署咗137名嘅警員。咁啊有啲嘅評論就質疑係咪一啲嘅即係呢一啲嘅措施啊，或者警方嘅即係準備呢一啲嘅部署咧係唔足夠咧。咁總統尹錫月咧，南韓總統尹錫月咧早前就係指示咗相關嘅部門針對冇主辦單位、群眾自發聚集嘅一啲集會活動咧，擬定一啲安全管理嘅體系。尋日本身都係萬聖節嘅日子啦，香港都有一啲慶祝活動，大家都會關心到啦。喺一啲慶祝節慶嘅日子，呢啲活動人聚集得比較多，萬一是有一些这样的事件发生或者可能会发生，怎样可以保护自己呢或者减少伤害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有香港急症科医学院前院长萧月忠医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啊，萧月忠医生。可不可以即大家都关心到首尔梨泰院这个的事故啦，在现场的一些當時的人士或者參與救援的人士咧，都提到話啊，有一啲救出嚟的人咧，個口鼻係有出血啦，或者話個腹部嘅腫脹咁。其實即係你自己睇到呢一啲嘅情況咧，你估計佢哋係可能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同人踩人有啲咩直接嘅關係咧？又 啊，就其實根據翻一啲外電我哋睇得到嘅影像睇到啦，咁頭先提過咧，有啲人咧嗰、那個口面咧就會脹咗，就出血情況，甚至肚又脹咗啦。其實好大原因都由於一啲嘅擠壓嘅情況嘅。咁就大部分呢啲嘅傷病者，其實佢出現嘅最嚴重、最快出現令到佢會影響到生命危險嘅情況咧，就係啲所謂我哋叫做窒息性嘅創傷性窒息嘅情況嘅。咁因為咧嗰、那個我哋平時我哋呼吸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需要我哋嘅胸腔要起伏咧，令到空氣可以流入我哋嘅肺部進行氣體交換嘅。但係如果我哋受到好多我哋壓住的話咧，咁其實我哋係唔能夠胸腔擴張到咧，咁令到咧空氣流通唔到去咧，而造成窒息嘅情況嘅。咁但係你睇亦都睇翻我哋受壓嘅地方喺邊度嘅。咁譬如話，因為咧，如果我哋受壓嘅地方係一個頸部或以下的話咧，咁其實我哋嘅頭部咧係仍然可以有血液咧係由胸部流上去，但係唔係由於下面壓力太大咧，血液只可以上到頭部而唔可以流翻落嚟。咁所以就會見到一個情況就話咧，頭部會有腫脹啦。咁啊，充血嘅情況，甚至淤血嘅情況啦，咁有時咧個眼白地方咧，亦都充滿曬紅筋嘅。咁啊，當然嘅壓力最大的話咧，咁其實咧呢啲嘅血液咧就會逼咗出嚟，咁變咗我哋見到啲所謂嘅喺口腔啊、鼻孔流血嘅情況嘅。咁啊，至於個肚部嘅脹嘅情況咧，即係通常嚟講呢啲就喺即時咧嗰、那個傷病者係 救咗出嚟嘅時候係未必即時會見到嘅，但係稍後時間出現到嘅。點解呢？因為咧，當佢一個外力受壓嗰時候，其實佢身體嘅內臟，尤其是講緊腹部嘅內臟啦、肝臟啦、或者係脾臟咁樣，都其實可能由於呢啲咁嘅外力擠壓而產生一啲嘅損害啊，有內衰嘅情況。 嗯。 但係當佢受壓力嗰時候咧，當時咧因為外邊有壓住咧，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有傷口流血咧，我哋直接壓法咧就冇流血啦、 嗯。 但係如果我哋未起止血之前嚟放開隻手咧，啲血流翻出一樣道理。咁所以當佢救好出嚟之後咧，咁其實冇咗個外邊嘅壓力壓住的話咧，咁啲血液就順出流入去腹腔裏面，所以你見到個肚部咧有腫脹嘅情況嘅。 嗯，即係所謂其實喺呢啲咁多人或者人逼人嘅時候，有一啲缺氧，就係頭先你所講嘅一啲胸腔嗰、那個咁起伏唔到，做唔到個呼吸嗰個原因係咪？ 係。 嗯 ，OK， 大家都關心啦。如果真係喺一啲咁逼嘅現場，又真係發生一啲人踩人嘅事件，點樣可以減低嘅傷害咧？點樣可以保護自己咧？先講自己自身可以做啲咩先。 咁首先，其實每個人去參與一啲比較多人去集會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維持一個警惕性嘅，因為當你發覺咧嗰、那個人可能突然間好多得好緊要，甚至可能你覺得。在個現場咧，環境嗰個容量都唔可以足夠，係去容納呢咁多人的話咧，其實我哋可能要考慮一下咧，就唔好再進入呢個場地，盡快離開咧，就會比較好少少。咁、但係如果不幸咧，你係去到之後先至發覺咧，佢突然間好多人，咁而你都唔能夠及時離開的話咧，咁可能你就要小心一樣嘢。第一啦，就要保持翻鎮定啦，唔好驚慌啦。咁因為如果你驚恐咁你。自己可能亦都會令到影響到周圍嘅人士的話咧，咁其實周圍有混亂的話咧，呢啲所謂人踩人嘅擠壓意外咧，都會容易發生嘅。咁所以嚟講咧，咁我哋就要留意翻，即係周圍咧有冇啲可以撤退嘅路線。儘量如果係咧可以的話咧，就慢慢就向兩邊走啦。如果有側邊有啲街可以係環街可以方便你離開嘅，咁你可能盡量選擇呢啲離開啦嚇。咁但係如果冇的話咧，咁的話咁你可能就盡量係慢慢向前緩慢咁移動啦。咁咧就盡量就留意翻前面有冇啲障礙物咧會棘低你跌親，因為盡量避免會企到啦或者跌親咧，都因為咧後面有人唔知道嘅，咁可能會因為咁樣而有啲推撞啊、棘親啊，而引起啲大規模嘅一啲跌落嚟產生人踩人嘅意外嘅。咁啊可以的話咧，咁盡量就雙手擠喺前面啦，如果背囊嘅係可以擠喺前面，亦都可以保護翻個胸部啦。尤其是如果真係有啲擠壓嘅時候咧，我哋胸部都可以留低一個空間，變咗有啲起伏可以呼吸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做到最差嘅情況咧，真係如果有發生有啲碰撞跌親啊咁情況的話咧，咁理論上咧，我哋係即係只係講緊一個可能情況之下啦。喺跌倒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盡量令人冇打出身啦。咁咧就保護翻隻手咧，就抱住個頭，保護翻頭部啦。隻膝頭哥盡量屈向自己嘅心口啦。咁就令咗呢種蝦迷嘅情況嘅，咁咧點解咧？因為胸口前面咧，咁你就可以留翻一個空間俾呼吸，我哋可以呼吸啦。咁亦都因為打針嘅時候咧，咁上面壓落嚟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仍然個胸部都可以向前有啲活動嘅，咁可以透氣。但當然咧，呢個情況咧就要好睇翻現場環境同埋幾多人嘅情況嘅，因為如果你太多人你夾住你的話咧。一跌落嚟嗰時候，你係基本上都可能做呢個保護動作上面都有困難嘅。 但打側咁樣側面嗰啲肋骨啊，會唔會反而又變咗係一個弱點，好容易會整傷呢啲位 置？其實咧都無可避免。如果你嗰個外力太大嗰時候，肋骨有受傷係會有機會嘅。咁但係咧就你如果你打側的話咧，咁其實你因為你個胸口向前可以呼，即仍然都有機會呼吸到。但係如果你打平啊，無論你係俯卧或者仰卧的話咧。如果我哋係向上直接壓咗落嚟的話咧，其實你胸腔完全冇機會喐到嘅。 OK， 我見咧有啲報道都提到話啊，當時其實有啲人咧都意識到個情況有啲危險，咁就話即係連埋幾個人咧想一齊即係衝出去個人群嗰度，好想離開個人群。其實合唔合適嘅咧？喺咁多人嘅時候做呢啲嘢，會唔會增加個危險性咧？又 呢個絕對會增加危險性，因為咧其實你雖然你心急好想離開呢個現場，盡快去走，但問題就係前面咧。其實未必可以即係容納到空間俾你好急離開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慢慢咁樣，盡量係移去側邊做一啲嘅有出路嘅地方啦。因為如果你夾硬你係好快咁去拱去前面的話咧，會出現嘅問題就話前面嘅人咧可能其實都唔能夠咁快，咁甚至可能俾你推低咗咧，其實會產生嘅意外機會更加大添嘅。 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見到前面可能有一啲越嚟越逼嘅情況，其實我應該順住個人流去，定係應該反轉行咧？因為有啲講法又話反轉行又仲危險咁，應該點做？ 其實反轉行係會危險嘅，尤其是已經係好多人的話， 通常荔枝急咩時候可以反轉行，就因為人唔多嘅時候，咁變咗我哋倒轉行咧，唔會產生一啲同順流嘅人有所衝撞。但係問題咧，如果人比較多咗的話咧，如果你夾硬係用一個嘅倒後走翻轉頭的話咧，你就會將同啲順流嘅人咧就有衝撞啦，甚至咧就會嗰、個人咧，即係大家會有機會咧跌低嘅機會都會多咗。跟住就所以咧係唔建議一啲好多人情況之下咧，就係逆流倒翻轉頭嘅。 嗱，萬一真係發生一啲人搭人或者人踩人嘅事件咧，其實一般人喺現場可以做啲乜嘢咧？同埋應唔應該掹啲傷者出嚟咧？會唔會更加傷咧？又？ 其實當然啦，因為其實先提過最緊要的問題就係佢哋咧唞唔到氣嘅，咁所以如果可以拉翻佢出嚟的話咧，咁其實係可以幫到佢唞氣，各方面都唞氣。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嗰啲傷病者已經停止咗呼吸的話，咁我哋可能就甚至需要做一個心肺復甦法嘅。所以畫面上我哋見到好多人都會做心肺復甦法，所以我其實都好希望可以香港市民多啲學識心肺復甦法，咁變咗喺呢時候即係話可以能夠幫到啲有需要嘅人士咯。 OK， 好啊，唔該曬蕭月忠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蕭月忠醫生是香港急症科醫學院前院長，講到有關於南韓首爾梨泰院這個人踩人、人搭人的事故，而且造成超過150人死亡的。你自己有沒有都關心到今次的事故呢？講下你的看法。187231 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按照现时预测，尼格会喺强烈热带风暴尼格会在明日稍后至到后日初时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与珠江口的距离和它减弱的速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佐敦文华楼发生入屋行劫案，警方拘捕6名男子，全部有黑社会背景，并起回全部总值200万元的赃物，救出单位内3名被索带绑起的事主。西九龙警区刑事部警司钟雅伦话，早前接获线报，指一个犯罪集团正系计划行劫一个住宅单位。寻日傍晚发现6名目标男子坐的士到文汇街。文华楼，其中5人上楼，半个钟之后落楼，警方随即拘捕他们以及驾驶的士的男子。案中的的士在荃湾被人偷去，并且套上假车牌。警方相信那5名男子打劫文华楼13楼一个单位，劫走35万元现金、8只名表以及多部电子器材。行动之中亦都搜获3把牛肉刀同埋一支铁笔等嘅工具。钟雅伦话：遇劫单位有几名年轻人租住，唔排除佢哋平日嘅生活习惯令到贼人相信佢哋较富裕而犯案。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当局喺英国专家嘅训练之下，向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水域的俄罗斯黑海舰队船只和民用船只进行恐怖袭击，俄方决定暂停参与执行从乌克兰港口运输农产品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根据航运网站显示，至少10艘运载乌克兰粮食的船只在星期一继续使用海上走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谈之后说，乌克兰将会继续履行谷物出口的协议。克里姆林宫说，在没有俄方参与之下执行有关协议是危险的事。俄罗斯国防部说，在乌克兰不承诺以这条路线用于军事目的之前，俄方不能够保证这个区域的安全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说，由于出现滥用人道主义走廊的事实以及黑海仍然是战区，俄罗斯不能够允许未经检查的船只畅通无阻。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1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74，瑞士法郎1.002，加元1.362，人民币7.304，英镑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989，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3.89美元，卖出1634.3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40公里，即系北纬18.8度、东经116.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尼格已经进入南海北部，并在过去几个钟稳定地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到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今朝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市民亦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現時預測，尼格會在星期三稍後至星期四初時相當接近珠江口一帶，它的強度會逐漸減弱，但是與珠江口的距離和它減弱的速度仍然存在相當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測它的動向和發展，評估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市民應該保持警覺，留意最新風暴消息。在過去一小時，大老山、華南島和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71、57和55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8、64和80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49%，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日觉得杰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尔登华庭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另外较早前屯门乡事会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由于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港珠澳大桥主桥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另外较早前昂船洲大桥中线就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昂船洲大桥的中线解封和车速限制都是已经取消。渡轮方面的消息，就是由于大风浪，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和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塔门至黄石的渡轮服务已经暂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知识， 市况要剖析， 请嚟股汇专家集思广益。 全球金融市场最多钱流入就系货币市场基金，因为货币基金差唔多等同于银行存款，好少嘅机会咧负增长嘅。 睇翻而家香港 MPF 咧，最能够保本冇乜蚀就系咩 ？Money Market Fund 同埋保本基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CIBS 人人广播， 桌上游戏有不同主题，点子象棋、大富翁、狼人杀咁简单呢？ 开拓新大陆，战争模拟人生，虚构神话，你又想唔想玩埋一份？ CIBS 节目《游戏人间》桌上创造的世界，带你认识桌游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11月1日，本港第三季 GDP 按年跌4.5%。前年第二季以来最差， 陈茂波快测呈阴性，预计今日下午反抵本港。 新增4766宗确诊，多12宗死亡个案。 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呼吁和平及团结。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继续系千禧年代嘅时间。医管局咧喺年中嘅时候咧就购入咗首批大约190剂嘅阿斯利康研发嘅呢一只嘅药啊。咁呢只药咧主要就系俾一啲部分免疫力有问题嘅病人啦，喺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咧，或者咧都未能够产生到足够嘅抗体，咁就用呢只咧抗体药剂嘅制品嘅咁。有報道咧就提到話，政府咧係再購入新一批，就涉及3000劑嘅呢個阿斯利康抗體藥。醫管局方面咧就回覆啊，就話證實咧已經係採購咗新一批嘅呢一個抗體藥噶啦，會陸續安排一啲評估，會陸續安排評估病人咧係咪適合去使用嘅咁。嗱，詳細嘅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點解要用新一批咧，亦都有專家講到話呢一個嘅抗體藥有可能喺啲變異病毒株之下咧有一個嘅免疫逃逸嘅情況啦，咁令到佢哋嘅效力會減弱嘅咁。講下成個情況先，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蕭生你好，系。 早晨，崔俊明。剛才提到話呢一隻阿斯利康研發嘅抗體藥，本身喺4月嗰陣就已經引入咗噶啦，190個人咧係注射咗。有報道就話有新一批嚟，涉及到3000劑嘅咁。你以你所了解啦，係咪已經有下一批嚟啦？同埋呢3000劑究竟有俾幾多人用咧？俾邊啲人用咧？咁 係，其實3000劑咧就嚟咗香港啦。咁就點解要？有呢個3000劑咧，因為之前呢只我哋叫單株抗體啦，咁就係人類製造嘅一啲抗體嚟嘅，咁就叫 Evusheld， 咁就其實都係佢就每6個月咧要接要打一次嘅，因為佢嗰啲抗體有效喺身體咧都係半年到時間，好有趣咧，佢似疫苗咁樣嘅，佢個作用就真係似疫苗，因為頭先你提到嗰啲人士啦，即係包括。有啲器官移植咗啊，或者有啲叫淋巴瘤啊、骨髓瘤係有啲化療做緊，咁就要打呢啲針嘅，因為佢接種疫苗係製造唔到一啲自己免疫系統製造出嚟嘅抗體，要靠呢啲人造抗體。咁佢就喺身體係半年到啦，咁所以每半年咧就要打一次嘅。 所以呢3000劑其實主要係俾之前嗰190劑打咗嘅人係再打呢一個阿斯利康嘅抗體藥，係咪咁啊？咁啊突出好多出嚟咯，咁啊，其他係俾邊個打嘅？ 係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佢之前打咧嗰個劑量咧都係150毫克，咁就已經有啲研究發現咧，其實應該起碼要打300毫克，咁就有機會個劑量會增加啦。第二之前就比較嚴謹啲嘅，因為始終嗰個量比較少咧。咁就俾一啲真係高風險人士多啲。咁如果而家有3000劑咧，仲可以放寬一啲，譬如話用緊一啲抑制免疫系統嘅藥物，譬如類固醇啊，又或者本身佢嗱，因為頭先講到啦，嗰啲器官移植又好，或者淋巴瘤喺化療都好啦，都係喺1年嘅時間內，咁可能佢1年之後嗰啲就冇得打呢啲藥，咁可能超過1年嗰啲咧都可以考慮。是咪要打呢啲藥？如果發覺佢哋製造唔到抗體嘅， 暫時見到呢一隻藥嗰個成效係點㗎？ 其實要睇翻要驗血先睇到嘅，因為其實佢本身係一啲人造抗體嚟嘅，都係似我哋打完疫苗，身體個免疫系統製造一啲叫 IgG 嘅抗體。咁其實同樣地啦，佢打咗入去，佢都會製造呢啲抗體。咁佢其實最主要個作用都係我哋做保護嘅，即係喺未接觸任何新冠肺炎病毒嗰陣時候，佢我嚟保護嗰個病人。咁一般嚟講，打咗之後，其實佢個作用就有效嘅。咁同埋嗰個所謂咩病人呢，就係嗰啲中度至嚴重免疫系統受到抑制嗰啲病人。咁所以換句話嚟講呢，佢打到呢啲針藥呢，係有個最緊要係個保護，並不是係個治療啦。 OK， 頭先都提到話過往呢一隻抗體藥啦，就俾一啲免疫力比較低嘅人士注射，包括啲咩呢，就係注射過血液幹細胞或者器官移植啊、血液腫瘤疾病等等呢一啲嘅病人啦。咁你都講到話可以去到其他嘅病人都可以注射呢一個嘅抗體藥。如果係去到其他嘅時候，有呢三千劑又夠唔夠應付成個需求呢？ 係其實早期因為個供應有限啊，咁就會係一年之內曾經接受過頭先你講過嗰個器官移植啦，又或者有啲化療啊，做緊化療，譬如淋巴瘤啊、骨髓瘤嗰啲。咁如果真係放寬到即係唔需要話就一定係一年之內嘅，咁三千劑其實夠嘅。啊，即係無論佢個劑量增加或者個人數係嘅，係冇問題嘅。咁同埋要記住咧，就係因為佢係講緊一啲暫時嚟講啊，暫時嚟講製造唔到呢、這個即係接種疫苗都製造唔到抗體嘅人士。但係有啲人士如果過咗化療啊，或者佢身體器官移植已經過咗一兩年啦，其實都可以嘗試接種疫苗啊。 但你贊唔贊成再入呢一批嘅抗體藥咧？因為有啲講法又話。而家有啲變異病毒株啦，阿斯利康呢一隻抗體藥咧，嗰、那個效用咧係咪會減低咧？因為有啲變異病毒株又多咗一啲免疫逃逸嘅情況，咁係咪有個咁嘅情況啦？同埋頭先我講嘅情況啦，再入呢一批嗰、那個效果又有幾大用處喺度咧？ 就無可否認咧，即係其實喺世界各地都有一啲叫做變異病毒株喺度嘅。咁香港雖然都有嘅，但係都唔係話主要啦。咁所以其實呢段時間係值得引入呢啲Alpha。咁但係要記住，因為 Alpha 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其實而家啲 Omicron， 尤其是啲 BA 1.2.75.2 啊，都對佢有免疫逃逸啦。咁所以要留意住咧，即係呢啲藥，因為每半年打一次嘅，打一次針。咁即係如果佢有免疫逃逸咧，其實隻藥已經可能冇效噶啦。 咁既然有免疫逃逸，即係藥又可能冇效，咁再打係咪都會出現冇效嘅情況咧？會 係當然啦嚇。咁但係而家啲個案都係主要。都唔係話啲變種病毒多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時間係要嘅，因為第一佢疫苗接種唔到啦，因為製造唔到抗體，咁佢冇選擇。當然啦，你話戴口罩少啲出街，咁呢個都係平時都佢哋都要做嘅。咁但係而家只不過係加一個保護俾佢哋，所以而家都係要打呢啲針先嘅，即係唔好話喺外國有嘅，因為外國嗰、那個尤其是新加坡啦，那個變種奧密克戎變種比較個案多啲。咁佢哋可能反而仲要留意呢只藥仲有冇效嘅。 我想知呢一個嘅抗體藥，就算對於啲免疫病毒株嚟講有個免疫逃逸嘅情況啦，但係對於防重症啊、死亡嗰個嘅效果又點樣嘅？ 係其實佢第一次用嗰陣時係預防嘅，咁而家都話嚟做治療嘅，咁但係治療嗰個數據都唔多啦。咁同埋我哋香港治療嘅藥物都好多選擇。其實我哋就唔需要依賴呢隻，我哋做治療，譬如我哋有水德西韋啦，或者有而家最新發現嗰隻叫Pembrolizumab 啦，呢隻都係一隻治療嘅藥物嚟嘅。 你講嘅呢隻係咪就係嚟自一間叫禮來嘅藥廠嘅一隻抗體藥啊？係咪呢隻講緊？ 係啊，冇錯，禮來即係 Lily 啦，個 Pembrolizumab。咁呢個咧就唔係一個預防藥物嚟嘅，呢個治療輕度至中度感染嘅 COVID-19 嘅藥物嚟嘅。咁當然啦，呢隻藥有人講過係需唔需要引入，但我覺得就冇急切性啦，因為頭先我提到我哋有呢個瑞德西韋，咁而瑞德西韋嘅藥理咧就同呢隻 Tenofovir 係唔同嘅。 同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头先讲话呢一个阿斯利康嗰只嘅抗体药，同啱啱讲话礼来药厂呢一只抗体药，一只就系叫预防，一只就系用嚟治疗，系嘛？所以两者系冇得取代嘅，可唔可以咁讲？ 系冇错，你讲得好啱。即系其实阿斯利康嗰只咧，主要虽然佢 近期又話可以我哋做治療嘅，但主要都係我哋做預防嘅啫，咁就話即係啲接種唔到疫苗嗰啲人。而呢個禮來嗰隻咧 ，Tafenofermap 咧係一個治療嘅藥物嚟嘅，本身係感染咗先嘅嚇，咁同埋佢有一個好處咧，佢比瑞德西偉嘅好處咧，佢係一針過，瑞德西偉要打三日嚇，咁就其實都有佢好處嘅，但現時嚟講就冇迫切性要引入呢個 Tafenofermap 禮來嗰隻嚇。 嗯嗯，除了跟瑞德西偉去比較，就係同其他嘅治療新冠嘅藥物去比，又係點比較咧？這個禮來藥廠嘅抗體 係啊，這個始終係針劑嚟嘅，即係禮來嗰只都係一啲靜脈注射，咁就比較冇咁方便啦。咁就所以咧，依然我哋如果真係我嚟做呢個治療咧，即係輕度至中度咧，依然都係以口服抗病毒藥物為主嘅。咁所以我哋嗰個口服抗病毒嘅藥物暫時嚟講都係有效。同埋冇抗藥性啦，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呢個口服藥係真係用得到啦嚇，咁所以而家最緊要保住就讓呢病毒唔好對呢個口服藥有抗藥性咧，呢個先係主要嘅目的嚟。 嗯，據你了解，而家係咪研究緊引入呢一個禮來嘅抗體藥噶？ 係嘅，咁因為其實即係不同嘅藥都有個選擇啦。第二咧，頭先都講啦，治療嘅藥物都係一啲輕度至中度啦，咁有機會嗰啲變種咧。都有機會有抗藥性，咁所以最好即係預備定。如果真係有抗藥性嗰陣時候，可以有其他藥物引入。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醫管局有個回覆嘅，就話呢一個新冠抗體藥，頭先講到呢一個就係阿斯利康呢一隻藥咧，屬於預防性藥物啦。根據專家建議，主要係俾一啲免疫力低下，例如接受過血液幹細胞或者器官移植、血液腫瘤疾病、免疫力缺乏症或者使用免疫力抑制劑嘅一啲嘅病人嘅咁。另外都話公立醫院過去咧已經為大約190名嘅病人咧係注射新冠抗體藥物呢個嘅 Evusheld， 咁就話醫管局咧已經係採購新一批有關藥物咧係俾病人使用，並且會陸續安排評估病人係咪合適使用呢一個嘅預防性藥物。專家會持續監察上述嘅藥物嘅療效嘅。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昨日政府公布第三季今年第三季的本地生產總值預先估計數字，就同按年同上年去比就是上年同期就跌了 4.5%， 跌幅都是說差過市場預期的。政府發言人就提到外圍經濟、外圍環境轉差，以及是跨境陸路貨運往來持續受阻，嚴重打擊香港的出口。請兩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這個情況，第三季的 GDP 按年跌 4.5%。 電話旁邊有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 早晨，李兆波，怎麼看現在這個數字的跌幅？說按季其實都跌了 2.6%， 是2020年第二季以來是最差，為什麼會出現這個這麼大的跌幅呢？ 嗱，我哋睇到有幾嚿嘢咧，都係跌得幾緊要嘅。啱啱你介紹嗰陣時個貨品個進出口啦，呢個就每進口出口都大約每一個跌16%。咁另外服務輸入輸出咧就跌大約4%啊。咁另外咧就固定資本形成跌14%啊。咁私人消費嗰度嗰嚿數大嘅，但係就冇 增長嘅。咁政府個個消費開支加 4.3， 咪睇到咧就即係私人消費咧，其實即係好努力啊！我都係本地市場啊，消費券啊啲乜都用曬噶啦。咁嗰個本地固定資本形成嗰個跌得比較多咧，都預期之外。我知其實整體嚟講，我諗住跌1%至2%嘅，一跌4.5。咁啊，美國加息啦，咁你要做一啲咁樣嘅投資借錢。另外咧就係、如果你話加息另一方面咧，就係啲人你要做一啲咁樣嘅投資，睇到咦美國加息，我依家隨時你見到半年至到30年或者個。個腰個知息率都超過4厘嘅，咁我擺喺美債國庫券嗰度都有超過4厘嘅回報，但我做生意咧係有風險嘅，咁啊依家嗰個譬如政府啲抗疫政策都係仲係好嚴謹嘅話咧，咁錢就走咗去嗰啲嘅債市嗰度嚇，咁變咗咧嗰個本地固定資本形成我跌得比較大，咁啊所以整體嚟講咧就跌得比預期係多，咁仲有一點咧就係喺舊年嘅第三季咧。其實嗰個基數係大嘅，有成7200多億。咁、變咗如果基數大，我哋如果睇翻嚟，因為佢一出嚟嘅數字係同舊年同期嚟到比較啊，第三季咁樣嚇，咁啊7200多億。咁但係我哋2022年嘅第二季係6600多億。咁你發覺咧，就其實都好難去上翻到七字頭噶。咁就但係我哋睇到即係外圍仲有好多依家即係好唔明朗嗰啲因素啦，戰爭啊，英歐美嗰啲高通脹啊，呢啲打擊我哋嚇、我哋嘅強港元、強美元亦都係打擊我哋嘅出口。 OK， 講到即係同外圍有關啦，進出口方面啦，其實最主要點解會無論進口出口都跌咗咁多嘅咧？我見有啲分析就話，即係出口嘅表現疲弱咧，由內地擴大去到其他嘅目的地，都話服務輸出咧亦都係下跌嘅咁。最主要嘅原因係咩？係咪就係其他嘅一啲經濟體有通脹嘅情況啊？定係點？ 就內地去嗰啲，如果你話貨品嗰啲嗰個嘅內地封城啊、檢疫嗰啲係有影響。另外咧就係、外圍嗰啲佢經濟比較疲弱啊、高通脹。咁另一啲除咗佢，即係佢哋高通脹啦本身之外咧，我哋港元同美元掛鈎咧，變咗我哋即係無論係服務輸出好，又或啲貨品出口咧。都是貴的、即如果你我哋睇翻我哋去旅行啦，就見到你話去日本啊、去泰國嗰啲好開心啊，跌得好緊要啊。咁、但係對於佢哋嗰啲人嚟講咧，哇！你買一啲即係港幣做計價嗰啲咧，就會變得好貴。佢哋唔係冇選擇噶嘛，佢哋有選擇噶嘛。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打擊嚟嘅。 所以你預計嚟緊個 GDP 嗰個情況嘅走勢會係點樣咧？或者有啲咩辦法可以將個跌幅係減緩咧？ 第四季以至到全年咧，我都比較悲觀啦。依家咁，因為第一就啱我提過基數，舊年第四季7400多億，咁依家出嚟初步嘅數字睇到都係6000多億咁樣啦，都冇可能有正數。查究政府係估係正0.5至-0.5，我依家比較悲觀啲，可能係-3至到-5添嘅其實。咁就啱啱我哋睇到講咗好多負面嘅因素啦。咁另外仲有咧，我預計本來係政府喺第四季之前咧。是0+0嘅，咁冇啦，依家0+3啊！施政府佢又冇講，金融風暴前亦都唔會做呢樣嘢嘅話咧，咁呢一方面就窒礙咗我哋好多嗰啲嘅商業嘅活動啊！咁我琴晚去大美篤食飯，見到燒烤場都係未開嘅，真係開嚇。咁咧就點解突然之間講呢啲？因為你呢啲經濟活動你有限制嘅話咧，咁啲錢就唔會走出嚟嘅啦嘛。咁影響我哋 GDP， 雖然好微細，但係每一個環節嘅話都有限制。另外咧，香港檢疫咁困難咧，我問過啲一啲跨國性嘅一啲嘅金融集團咧，就佢唔係銀行保險公司，咁佢話我哋唔會嚟香港住噶啦，我反而去叫佢啲手下，叫佢啲馬仔咧就走去海外嚟到開會啊，走去呢個東京啊，走去呢一個嘅新加坡啊咁嘅樣。咁又係啦，呢啲係對香港係不利嘅，所以就算係做完金融風暴之後咧，你後續嗰啲嘅嘢咧，即係其實就唔係話便利型商場有好多限制嘅話咧，這個我哋嗰個 GDP 係唔會好嘅。就算係做呢啲咧，就冇咁差嘅，只能夠依家其實咧就即係都相當之好一埋滿布啦。 另外想講下就係整體政府嘅財政狀況咁啊，見到話截至今年9月30日啦，即係6个月啦，頭6个月嘅財政狀況咧，就話係錄得2530億港元嘅赤字。咁其實上個月咧，財政司司長咧都有個估算嘅，就話呢個財政年度嘅財赤咧會超過1000億啦。就咁睇頭6个月嘅情況，會唔會嗰個全年嘅赤字會更加嚴重咧？定係唔係嘅咧？仲有啲咩因素要睇啊？ 就政府收嗰啲嘅税咧，正係年尾發生嘅，咁所以我即係琴日出嚟嗰啲數字咧，就都係預期之內嘅。咁但係咧，今年我哋冇一啲地王 嚟到係出售啦。咁啊，再知道上個財政年度中環有塊地王，而家都開緊工啊。咁嗰度508億，咁我自己預計都真係會有1000億咁嘅情況。所以你見到政府依家開始，譬如話關於啲檢測嗰啲開始有啲收費啊嗰啲咁嘅樣啦。咁亦都抗疫用嘅錢開始應該會少嘅嚇。咁我自己覺得唔會有一啲太大嘅一啲嘅惡化啦。咁但係咧，政府個檢疫嗰度可能即係有一啲嘅環節會唔會係唔需要用多錢？我諗要開始要睇睇，因為其他地方嗰啲我哋睇到都開始係。即系复常啦嘛，咁我哋话，就算唔系话你零加零系点嘅样，但系有啲环节可能规模会唔会细少少啊，嚟到减低呢一啲咁样嘅开支咯。咁最重要，我觉得都系咧扩阔我哋嗰个收入啦，即系唔定话水机嗰啲咁嘅样咯。 最后就想问一下关于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听日就举行啦。不过都有几名嘅银行家就话，因为工作安排啦，或者系确诊等等嘅原因咧，系冇办法出席嘅。咁对于成个峰会声誉啦，或者成个交流活动咧影响大唔大？你有冇留意呢几个情况咧？ 有嗱，就當然咧，我都想香港好嘅。咁當中會唔會有啲政治角力啊？嗰啲可能會有，但係咧，其實如果有心嚟嘅話咧，老實講，佢唔親身嚟可以視像嚟嘅咩？即係你親身嚟係最避免嘅，你視像同時嚟到做參與峰會都係叫 OK 嘅。你預先錄影咁好啲啦，不過爭少少啦。咁但係你乜嘢都唔嚟，你唔知派邊個嘅話咧，咁有另一種説法。香港唔係淨有金融峰會咯，後續我哋應該要做好多嘢，即係話俾我哋知咧，我哋便利營商嘅，我哋係 ready， 真係 ready 喎。咁而家係咪真係 ready？我大家都心中有数啦，咁其实就显示到我哋依家其实俾啲竞争对手比下去咁样，咁我谂我哋要做多啲嘢咯，呢、个都系一个嘅讯息，呢个讯息就唔系话好理想啦，老实讲。 OK， 好啊，唔该晒李兆波，同你倾到呢度。李兆波系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头先讲到其中一样就系 GDP 啦，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跌4.5%，成个经济情况你点睇？1872311，1872311，9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市民亦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明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左右掠过，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减弱速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9、56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64和66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估数字按年急挫4.5%，远逊于市场预期，亦都是2020年第二季以来最差的表现。政府发言人说，经济表现欠佳是由于季内的海外需求疲弱所致。有經濟師就相信政府稍後會再下調全年的經濟預測，是今年的第三度。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昨日趁金融科技周開羅發表政策宣言，指明政府在香港發展具活力的虛擬資產行業和生態系統的政策立場和方針。具體措施包括，證監會將會就散戶參與虛擬資產交易進行諮詢，政府又對引入虛擬資產 ETF 持歡迎的態度，並且推出發行 NFT、綠色債券代幣化等試驗計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宣言表明香港和全球虛擬資產業界一同探索金融創新的承擔和決心。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 本港入境檢疫安排放寬至零加三，繼日本之後，歐洲成為港人另一個熱門的旅遊目的地。有旅行社說11月歐洲旅行團可以天天出發，當中以南歐購物團、觀光團最多人去。不過當地的地接成本上漲，令到團費比起疫情前加價 15%， 團費達到16,000至20,000元。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新加坡年初放寬入境旅遊限制，根據當地旅遊局的數字，今年頭九個月有370萬入境旅客人次，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和澳洲，回升到2019年同期新冠疫情前的1/4。而今年頭九個月有66,000名香港旅客，超過去年的全年總和。反觀本港九月底實施入境零加三，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認為對推動入境旅行團毫無幫助，旅客轉到周邊地區旅遊。如果年底之前政府仍然不推行零加零，或者以團入團出方式過度放寬旅客入境，擔心旅行社會再現倒閉潮。明報報導。 商報報導，政府昨日公布長遠房屋策略2022年周年進度報告，將下一個十年期的公私營房屋比例維持在7:3，而按照這個比例，在總房屋供應目標43萬個單位當中，公營房屋供應目標是301,000個單位，而私營房屋供應目標就是129,000個單位。商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在司法覆核敗訴之後，隨即修例賦權醫務衛生局局長廢除可疑免針紙。立法會相關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昨日召開會議，有議員關注當局能不能夠繼續發出免針紙或者過渡性證明書。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回覆指，當局會在 599L 章加入過渡期安排，並且在適當時候公布詳情。《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香港金融科技周揭幕，政府發表政策宣言，表明支持虛擬資產可持續蓬勃發展。社評說，當局今次接連鬆綁，考慮到讓散戶買賣虛擬貨幣，又牽頭發行代幣化綠色債券，對於發展智能合約、穩定幣等等一網盡攬，有助本地追趕國際大勢，為虛擬資產開拓新的局面。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政府公布虛擬資產在港發展政策宣言，對引入虛擬資產交易、放寬散戶參與等持開放態度。社評說，加密貨幣、非同質化代幣等虛擬資產，去中心化、匿名性和跨國性等特點，容易被不法之徒用於洗黑錢、詐騙乃至恐怖活動，政府有責任盡快完成相關立法，堵塞法律缺口。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 12%， 並非是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而是美元走勢超強所致。但是上週初的下跌充滿政治意味，西方解讀為投資者對中共剛選出的20大新領導班子不滿，要用腳投票。北京為防外界惡意重傷習近平班子，或者是追擊內地股匯市場，才出手維穩。《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說，巴西大選政治立場左翼的盧拉贏得第三個總統任期，不過在國會眾議院，盧拉的勞工黨只是有8席，未來的施政不可避免會受到重重掣肘。巴西政治路線是否必然向左轉，很大程度視乎這位回朝的總統怎樣與國會角力。社評說，比較可以肯定的是，盧拉將會領導巴西強化與中國的關係，有機會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咁啊，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嗰度咧，就因为有意外啊，近住晋升工厂大厦附近。咁啊，而家就清咗场，不过咧都多车啦。咁啊，龙尾就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嘅。之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 咁跟住同大家報告有關渡輪嘅消息啊。咁翠華船務香港有限公司咧，就之前宣布就馬料水至塔門同埋塔門至黃石嘅航班咧係暫停。咁加多一個啦，而家就仲有香港仔赤柱至到蒲台島嘅渡輪服務咧，而家都係暫停嘅，復航時間另行通告。咁講翻路面嘅交通。隧道方面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啦，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慢线落去湾仔之路龙尾去到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仲系多车嘅。龙尾近汇景花园，港岛入口去九龙隧道入口范围都系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就回复畅顺噶啦。大老山隧道仲系多车，沙田去九龙嘅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亦都仍然系繁忙嘅，龙尾喺单车馆附近。港岛咧，现时中区干诺道中去金钟近住大会堂至到郊野广场段就较为多车啦。后一啲嘅下角道西行去红棉路咧，亦都系交通繁忙，龙尾近警察总部。九龙方面咧，窝打路到九龙塘段之前都非常之多车嘅，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啦。而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至到马场段就仲系多车嘅。咁干线安排方面咧，较早前因为受强风影响啊，青屿干线同埋汀九桥都曾经有强风措施，而家取消咗噶啦，回复正常嘅车速限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呢排做咩冇嚟精神？个人仲好似越嚟越肿、啊。 翻工压力大啊嘛，休息唔够，仲成日食零食减压，咪胀咗少少咯。 你不如试下去地区康健中心啦，嗰度有减压课程教你减压，仲可以改善情绪健康噶。 点解你会知道地区康健中心有呢啲活动嘅？ 只要你听住精灵一点逢星期二嘅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唔同地区嘅康健中心同康健站，自然就会揾到适合你嘅服务啦。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2022年11月1日，本港第三季 GDP 按年跌4.5%，前年第二季以来最差。 陈茂波快测呈阴性，预计今日下午反抵本港。 新增4766宗确诊，多12宗死亡个案。 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呼吁和平及团结。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房屋局就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2年的周年进度报告，就是制定了未来10年，由 2023-24 去到 2032-33 年到未来10年，总房屋供应量的目标维持43万个，同过去3年定的10年总房屋供应量的目标是相同的。其中公营房屋方面就说，当局已经是找到足够的土地，足够兴建大约36万个公营房屋单位，满足到长策订立的公营房屋需求。咁就係呢啲供应咧，大约有38%咧係嚟自新发展区同埋大型发展项目，大约37%咧係嚟自一啲用地改划，其余就係一啲发展中地群啦、重建房委会工厦以及係发展小蒲湾车厂地盤部分上蓋等等嘅咁。喺一啲不適切嘅环境欠佳嘅一啲住户方面嘅数字，都喺报告度提到嘅，就話现有12.75万户住在一些环境欠佳的单位，当中有9万多户是一些劏房户， 12.75万户呢個數字，比起之前一個年度嘅數字嚟講咧，係多咗嘅，就係話累計有一個多咗嘅情況啦，即係住喺一啲嘅分間樓宇單位啊，環境欠佳住户嘅數目咧都係多咗啊。咁成個情況你點睇？一八七二三呢？點睇長策嘅呢個周年進度報告啦，同埋一啲住喺一啲環境欠佳住户嘅數字上面咧都係多咗嘅情況啊！1872311。电话旁边请嚟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叶文琪，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叶文琪。刚才提到未来十年嗰个嘅总房屋供应量目标维持喺大约43万个，同过去三年一样嘅。你点睇呢一个嘅目标系咪足够咧？ 其实目标就冇乜特别嘅睇法，因为其实佢同过往，其实佢呢个43万个目标咧，其实我冇记错咧，已经系维持咗2至3年嘅啦。咁反而就係咧，嗰、那個供應咧、那個數字咧，其實今年有啲叫亮點，因為你睇翻特別係公營房嗰個供應數字咧，其實佢喺今年嘅十年進度報告咧，其實佢就話喺未來十年已經揾到肥起36万個單位，咁呢個咧係比如果睇翻去年報告咧。就係話揾到地起33万個單位，咁呢個係多咗3万個。特別我覺得有一點係想提咧，就係話我哋如果你即係大家觀眾都有留意，我成日都話政府過往咧就係成日講一個所謂頭輕腳重嘅情況，即係話頭五年係起得少，後五年係起得多。我成日就話佢講笑就係話呢個頭輕腳重咧係永遠唔會實現嘅，所以就個結果係頭輕腳又輕。咁呢個情況咧，喺今年咧其實都有改善喎。因為咧而家你睇翻我哋睇未來五年，咁嗰個預計供應咧，其實係有12万個單位。咁呢個比去年嘅報告咧，去年嘅報告就係話五年供應10万個單位，其實係多咗2万個，因為多咗2成，其實係幾多嘅。因為咧如果你唔係淨係睇去年啦，你再睇翻，我記得。再4、5年前嘅報告咧，都係話嗰五年供應咧係得10万個，咁所以其實佢今年嗰個所謂頭五年嗰個供應咧，其實真係有一個所謂增加嘅情況。咁如果你再計翻呢12万個咧，其實係仲未計嗰個所謂簡約公屋嘅。如果你再計埋個簡約公屋咧，其實未來五年嘅供應咧去到15万個，咁其實係多咗50%。咁所以我即係點解政府佢話佢個目標就係將個公屋輪候時間由6年去降到去4.5年。咁我相信佢嗰個所謂即係點解即係佢講出嚟都有信心做啦。佢有信心嘅情況咧，就係源自於佢真係今次做到嗰個五年期供應咧，其實係有上升嘅一個情況咯。 頭五年嘅進度你就見到一個即係叫亮點啦，一個大幅啲嘅多咗嘅情況啦，數字上面。但尾五年咧，因為佢亦都提到話。頭輕尾重，其實頭輕尾重繼續都係有嘅喎，因為佢就講到尾五年咧，係咪可以如期完成一啲即係興建到一啲嘅公營房屋咧，都係睇一啲嘅程序，譬如改劃啊、地區諮詢啊、一啲清拆啊、收地咁樣，似乎都仲係有一啲變數喺度嘅喎。這個有冇一啲突破性嘅發展咧？又 當然尾五年係一定有變數嘅。你睇翻即係如果你將呢一份嘅周年進度報告。同埋早兩個禮拜之前政府公布咗個十年土地供應嗰個嘅即係預測，佢兩個拍埋嚟睇咧，你見到咧其實喺後五年嗰啲嘅公營房屋項目嘅土地，其實我睇翻有3/4咧，其實都係喺一啲比較前期嘅階段啊，即係話舉個例，譬如喺一啲收緊地啊，做緊一啲前期研究啊。做一啲工程評估嘅階段㗎，咁呢一啲階段咧，我哋過去都知啦。其實嗰個變數好大嘅，因為你收唔收到地，你探測出嚟個地質如何，改唔改都話，你嗰個變數係比較大。咁所以咧，政府佢嗰、那個所謂拆牆鬆綁嗰、那個措施真係落實到幾多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就是、拆牆鬆綁嘅措施，其實落實到幾多，正正就係呢後五年嗰四分三嘅單位。即係供唔係咪係咪真係可以供應到嘅一個嘅關鍵咯？ 但我個問題就係想知道，頭先都涉及咁多嘅變數，亦都涉及到政府拆牆鬆綁嗰個效果係點？呢36万起公營房屋單位，究竟個數有幾實咧？定係有水分喺度咧？已經係 當然頭五年就係實好多噶啦，即係未後五年其實嗰、那個 變數係大好多。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政府用嘅字眼咧都有啲唔同嘅。佢如果你睇翻佢用嘅字眼就係頭五年嗰個數字咧係個單位落成量個預測啊。佢後五年或者十年嗰個數字咧，佢就係話揾到咁多地可以有機會起到咁多單位。佢就唔係話後五年。即係話十年個單位落成量預測，咁所以你見到佢個字眼嘅分別咧，其實已經係反映到咧佢後五年嗰個嘅數字咧，其實嗰個不確定性咧係比前五年係大，甚至乎係大幾多添。 嗯嗯嗯，頭先講到話拆牆鬆綁咧，發展局都話其實年底之前咧會交精簡發展程序嘅條例草案啦。咁啊，大規模發展製造熟地嘅時間可以由13年大幅壓到去7年，一般項目咧就6年減到4年。呢、这個對成個所謂改善投輕尾重，或者起碼尾五年，係咪可以即係啲房屋供應上面可以係快啲啊？你覺得幫到幾多？同埋係咪真係個年份度壓到咁多咧？有冇信心咧？ 我覺得兩個問題啊。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幫到幾多？我覺得係其實係關鍵嚟嘅，即係話我自己估計咧，即係點解今年嗰、那個十年嘅土地供應預測由33萬個單位去到增加到36萬個單位咧？我相信政府某程度上都係將嗰、那個所謂拆牆鬆綁嗰個效果已經係擺埋落去啦，即係話佢有依36萬個單位咧，其實已經係 assume 嗰啲拆牆鬆綁措施係做到，咁所以我覺得拆牆鬆綁措施做唔做到咧，絕對係依36萬個單位特別後五年嗰啲單位係咪可以落成嘅一個關鍵，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是係咪真係可以壓縮咁多咧？咁呢個係要再睇下嘅，因為第一就係、是你。要壓縮啲程序咧，如果真係要由13年搞到7年咧，你除咗一啲法定嘅程序之外咧，其實一定有一啲行政程序咧係要去改善埋嘅。咁但係你睇翻咧，其實今年年尾第四季上立法會嗰個嘅proposal 咧，其實主要係集中係一啲法定嘅程序。咁但係其他一啲行政嘅程序咧，其實喺嗰、那個建議入邊咧就未有涉及。咁相信政府除咗四月尾上立法第四季上立法會呢個嘅建議之外咧，其實亦都係要有其他陸陸續續有啲行政程序嘅一啲改善建議咧，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做到由13年係大幅壓縮去到7年咯。 嗯，講到呢啲土地供應咧，頭先都提到話政府其實係早前都講咗呢個未來10年揾到超過3280公頃嘅熟地，咁啊提到咧就話意味政府係奪回呢個土地供應嘅主導權，就未計私人發展商持有土地嘅產出咧，政府首五年嘅土地可供興建嘅7.2萬嘅私營房屋單位，就話政府首五年嘅土地已經可以供興建7.2萬個私營房屋單位咁。所謂政府奪回土地供應主導權，你自己點理解或者代表啲咩咧？對市民嚟講又 呢一個當然嗰個字眼有唔同，又有唔同理解咧。咁但係我相信其中一個睇法就係話政府。正係透佢，就係透過佢手上已經有個土地，或者佢已經係規劃咗個土地，已經係可以絕大部分咁樣滿足到未來嘅公私營房屋嘅需求。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一個最直觀嘅理解。咁你睇翻嗰個數字上面咧，其實都係嘅，因為第一公營房屋即係未來十年嘅公營房屋單位，咁絕大部分甚至乎全部啦，都係政府土地啦。咁你睇翻私樓單位啦，喺未來五年嗰、那個落成路目標係13萬個，咁而家睇翻政府講法就係話，淨係靠政府嘅土地咧，都可以起到即係7萬零個單位，咁呢、這個即係當然靠政府土地起唔曬咧，咁但係其實已經係靠政府土地咧，都可以起到差唔多當中6至7成。嘅私樓單位，咁呢個其實某程度上咧，亦都係代表咗政府喺嗰、那個主導權上面咧係有所提升。因為點解咧？因為睇翻其實過去幾年咧，個私樓喺個私樓嘅落成量上面咧，差唔多有一半咧都係靠一啲嘅即係私人土地嘅一啲補地價或者重建。咁如果喺未來五年嗰、那個政府主導土地嘅供應數量咧，其實係可以提升去到6成甚至7成咧，其實都係代表咗政府嗰、那個即係可以掌握到嗰個嘅供應咧，其實係有所提升咯。 嗯，成日話即係政府都想個樓價係平穩發展啦。喺呢一個叫奪回土地供應主導權，係咪即係代表到日後嘅樓價就可以係平穩發展？會唔會係做到呢個效果咧？ 當然樓價其實除了供應，只不過係樓價嘅其中一個因素啦。咁因為你樓價始終我哋香港都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啦。其實除咗都係個供應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因素影響，特別係你而家大家都見到嘅息口啊，或者一啲資金流啊，甚至乎個人口流動啊，都會對樓價有影響。咁所以奪回嗰個土地供應主導權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可以去控制到個樓價咧？咁呢個我覺得係未必嘅。咁但係我覺得與其話你控制個樓價，其實最一個更加好嘅做法就係、是、不如你將你嘅公營房屋起多啲，起快啲，可以令到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咧都可以喺呢個公營房屋上邊係有一個安居。咁呢個對於因為呢個公營房屋的落成咧，就是政府自己可以控制到嘛。咁你與其話控制樓價，你不如就係喺個公營房屋落成量上面去加把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更加係一個合理或者一個容易嘅做法咯。 嗯，另外發展局局長都喺網誌嗰度講過，就話要放棄地啱啱夠就可以呢一種思維，要有土地儲備嘅。你覺得而家現屆政府係咪會做到呢一樣嘢咧？ 我覺得土地儲備係緊要嘅，因為我哋過去十幾廿年點解嗰個房屋短缺嘅情況嚴重咧？就係、是、正正我哋以前係冇一個土地儲備，咁令到有一啲突發事件或者嗰個需求突然間上升嘅時候咧，政府就控制唔到。咁所以我第一就係我覺得土地儲備係重要嘅，第二就係、是做唔做到？我相信做到嘅，咁但係就即係唔係一個所謂五年或者甚至乎十年嘅時間咯，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而家啲供應數字咧，其實未來五年甚至乎未來十年咧，嗰、那個土地供應可能都係啱啱好嘅啫。即係你可能要真係講緊十年以上，等一啲比較大規模嘅土地供應項目，包括明日大嶼啊，包括北部都會區啊，係陸續咁落成咧，先至可以真係做到一個所謂土地供應嘅效果啦。因為土地供應就係話你個供應一定係要多過需求嘛。咁但係似乎未來十年咧，嗰、那個土地供應都係只不過係緊緊應付到需求，咁所以一定係要講緊十年打後先至可以做到真正一個土地儲備嘅一個效果出到嚟。 嗯，另外我都想講下，即係長遠房屋策略2022週年進度報告嗰度咧，提到一個數嘅，就係環境欠佳單位嘅數，就係12.75萬户，咁啊當中有9.36萬咧係屬於分間嘅樓宇單位，即係劏房户啦。咁你自己預計呢個數係咪未來即係一啲劏房嘅數字都會繼續升啦？因為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去到簡約公屋落成嘅高峰期啦，呢啲劏房户嘅數目咧就會下降啦。咁你自己嘅諗法係點？ 我覺得首先點解劏房户上升咗？我覺得某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因為過去兩年經濟係特別差啦，特別係對於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嗰個影響咧係比較大。咁所以點解都係令到個劏房會上升？我覺得一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咁未來劏房户會唔會繼續上升咧？咁第一當然係即係睇到嗰個經濟狀況係咪可以改善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即係點樣可以去減少呢一啲嘅劏房？我覺得有兩樣嘢要做嘅。第一樣就係、是、大家都講緊嘅，就係、是、將個公營房屋嗰個落成量係加快，特別即係而家多咗一啲簡約公屋啦。咁其實係咪可以有一條隊，特別係俾一啲劏房户咧？咁我呢個係可以諗一諗嘅。 Okay. 第二樣就係你真係要令到劏房係減少或者消失咧，其實嗰個重建嗰個速度咧，一定係要提升。因為其實你見到而家絕大部分嘅劏房咧，都係一啲嘅即係一啲好舊嘅大廈。咁如果你嗰、那個呢啲嘅大廈一日唔重建咧，其實相信呢啲劏房咧一日都會存在。咁、 okay. 所以我覺得係要兩方面去齊頭並進咯。 OK， 好啊，唔該曬葉文琪，同你傾到呢度。葉文琪是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有關於房屋長遠房屋策略2022週年進度報告，你自己點睇？有關於一啲劏房數字嘅上升點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信号会喺今日维持。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 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尼格会喺听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喺本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左右掠过，强度会逐渐减弱，但系减弱速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尼格的动向和发展，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设定报告提出在白石兴建第二个体育园，体育专员杨德强离任之前接受本台专访，他说白石体育园与启德体育园定位不同，设施将会包括较冷门的潜力项目，例如板球、棒球和滑板等，观众与运动员人数亦都较少，与启德有过万观众的大型赛事不同。杨德强说，当局正是准备项目范围的议定书，之后展开4至6个月的可行性研究，当局亦都会借鉴启德体育园落成和启用的经验，预计白石体育园在2025年之后动工兴建。杨德强又说，本港今年初才是出现第五波疫情高峰，之后疫情反复，复常进度和举办大型赛事受到影响，但是疫情总会过去，香港仍然有实力争取举办大型赛事。出任首任体育专员已经6年多，杨德强说，希望日后有更多关心、认识和爱体育的人士加入政府，才能够全面提升体育政策的深度和阔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中国太空站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之后，在凌晨4:27成功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交回对接过程历时大约13个钟，之后将会按计划实施梦天实验舱转位。梦天实验舱将会同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形成太空站 T 字基本构型组合体。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行人吊桥断裂事故，警方拘捕9人。出事吊桥有100多年历史，最近经过翻新，出事之前几日才重开。被捕人士包括维修保养承包商、管理人员、保安和售票员。事发在星期日傍晚，几百人在桥上面和周围聚集庆祝宗教节日。吊桥断裂的时候，多人跌入河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140人。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事发之前一批青年在桥上面影相，其他人试图摇晃吊桥。天气方面，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9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6.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受到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今日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此外，尼格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听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左右掠过，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减弱速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和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9、56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64和66公里。 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920点，系升233点，总成交金额8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7点，系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1.6升6蚊，阿里巴巴63.3升1.85，友邦保险61.3升1.85。美团130.2升5.4，恒生中国企业50.82升8.2，中国平安31.75升3.5，港交所212.2升3.2，药明生物36.5系升1蚊，京东集团148.4系升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系报7.85，日元148.24，瑞士法郎1.001，加元1.361，人民币7.325，英镑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99，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7点，升19点。港金报15,300蚊，系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39美元，卖出1,63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喺九龙观塘嘅秀茂坪道，秀茂坪道去康华苑方向，近住连德道，因为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晓光街近住秀茂坪道都系受到影响挤塞噶。秀茂坪道去康华苑方向，近住连德道，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而晓光街近住秀茂坪嗰一带咧，都系挤塞嘅。咁另外啱收到一个新消息咧，就系、因为九龙啊旺角联运街嗰度咧，因为塌树嘅关系，联运街咧暂时系全线封闭，不能够通车。咁啊，跟住报告隧道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较早前就比较多车嘅，而家就只系繁忙冇晒龙尾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塞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近住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就是隧道入口繁忙多车嘅啫。狮子山隧道大佬山隧道回复畅顺啦。港岛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呢，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带好多车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九龙湾嘅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就多车，咁所以呢而家观塘道同埋伟业街交界东行线呢多车嘅，龙尾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新界方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一带仲系多车嘅，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不过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60分钟走遍世界。为了减少畜牧业的碳排放，新西兰政府建议2025年开始，农民要为饲养的牛、羊产生的温室气体交税。总理阿德恩话有助开拓环境友善农业产品的商机，不过农民就担心推高粮食价格损害生计。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10万8千里。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11月1日，本港第三季 GDP 按年跌4.5%，前年第二季以来最差。 陈茂波快测呈阴性，预计今日下午反抵本港。 新增4766宗确诊，多12宗死亡个案。 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呼吁和平及团结。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明爱向晴轩的热线就说在过去半年之间收到一共150多宗和骗案相关的求助，计算每个月平均有 25.5 宗，当中的种类个案种类都是有四种是为主，最多就是一些债务重组的骗案。我们都关心到除了说一些的骗案的种类，一些受害人和他们的家人在这些骗案的过程之中，除了损失了金钱之外，一些心理的影响都有留意到的。又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明爱向晴轩督导主任蔡永思。早晨。 早晨。 早晨蔡永思。刚才提到说过去半年你们收到150多宗这些和骗案相关的求助，是不是整体来说都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来的，跟过去几年比？ 哦，我们因为24小时的热线呢是主要处理家庭危机个人困扰，我们是近半年4月份才开始才多一个个案类别是记录回有骗案的求助的。 Okay. 所以我们就比较不到几年前啦，只是我们前线看到呢是近年是越来越多。 Okay. 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些的涉及的骗案的类型，在这半年你看到通常是哪些骗案的求助，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呢这方面。 我哋睇到咧，大概分咗四種嘅，咁最多咧就係佔三成係債務重組嘅騙案啦。咁講緊呢啲就係有好多不法之徒、中介公司，佢哋用專業包裝啦，咁就向一啲本身有債務嘅人士聲稱啊，只要收一啲手續費就可以幫佢哋做債務重組，結果咧就帶佢哋去另一間公司借上借，借錢俾手續費之後咧，就乜都冇為佢哋做啦，令到佢哋嘅債務去加重。第二种呢就是一些投资骗案啦，都占呢就是四分之一嘅。咁就是佢哋都是一些网上平台，就是话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咁又骗一些人去入钱投资啦，咁跟住咁嗰间公司呢就会唔见咗，咁啲钱呢都系搵唔返嘅。咁另外呢就係、是、有15%啦，即係15%啦，咁呢就係、是、網戀嘅騙案，咁都係去建立一啲戀愛關係呀、或者係俾一啲承諾啦，咁又騙一啲嘅受害人，佢哋係去俾錢呀、或者係幫佢哋去投資。咁仲有求職騙案呢就10%嘅，咁都係係啦。 頭先講到最多債務重組嘅騙案啦，點解呢一啲人士會受騙呢？係咪同啲手法有啲咩關係嘅咧？定係同自己即係受害人本身嘅背景有啲關係咧？ 我諗就因為我哋本身有一個債務輔導嘅服務啦，咁所以有關即係受害人都會揾我哋多啲，而佢哋咧其實有債務嘅時候，还不到债其实都很心急的，是的，很想去找一些很快的方法去舒缓那个还债的压力。另外这些公司因为刚才提过他们都会声称自己是会计师啊、律师啊，用一个专业的包装，于是呢就是骗到人的信任。的 最高的损失金额去到哪里？你们收到这些求助？ 我哋收到啲求助咧，最高嘅金額咧係1100万嘅，咁平均咧都係損失900万咯，喺153个個案裏邊。 你哋留意到譬如一啲受害人啦，係發現自己受騙之後，一般嗰個情緒係會點樣？或者以你哋嘅經驗，覺得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呢一啲個案咧？ 佢哋个情绪咧都好多经历，首先就会好惊啦，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系俾人呃嘅，然后就会好惭愧，好觉得哇，点解我会咁蠢嘅咧？亦都会好嬲自己，或者系嬲身边嘅人唔明白自己咯，因为佢哋可能会俾身边嘅人指责，点解佢会咁蠢啊？咁过一段时间，佢哋又发现啲钱又追唔翻，可能有啲债务又还唔到，就会好无助，甚至乎会觉得好绝望。我都系冇得救噶啦，搵唔到出路啦。亦都佢会系唔敢面对其他嘅人啦，佢会越嚟越孤立隔离自己，咁就变得咧越嚟越抑郁啊。咁如果情绪冇办法去走出嚟嘅话咧，亦都会有自杀嘅谂法。咁我哋个案里边啦，五个里边都有一个嘅求助人咧系有自杀嘅风险。 你哋会点样舒缓佢哋呢一啲自责啊或质疑嘅情绪咧？ 我哋喺熱線嗰度知道佢哋有呢一個嘅情況，咁我哋都會去接納佢哋而家有呢啲好複雜嘅情緒啦。邀請佢哋去將佢哋個經驗講翻出嚟，亦都係話翻俾佢哋聽，其實唔係嗰個責任唔係完全係佢哋嗰度，因為本身要譴責嘅係不法之徒。我哋亦都會係去但睇下佢哋身邊有冇邊一啲屋企人，其實都係會關心佢哋嘅，鼓勵翻佢哋同屋企人或者係一路支持佢哋嘅朋友去聯繫翻，讓到佢哋有翻個支持網絡。咁我哋亦都會係去介紹一啲例如家庭個案嘅輔導服務啊。咁我哋亦都有會一啲嘅支援服務咧，協助佢哋處理債務問題嘅。 不過揾得你哋求助，咪大部分都唔會同親友講佢哋俾人呃咗咁樣嘅。 初初大部分咧都有講咧，唔係好敢講，係啦，或者佢哋講嘅時候咧，就係冇講原因，淨係話問親友借錢，於是就俾人拒絕啦。於佢哋更加就唔敢講出嚟。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親友鼓勵佢哋去求助嘅，因為發現到佢哋係被騙。咁都真係需要一個過程先可以有呢個勇氣去踏出一步咯。 OK， 好啊，唔該曬蔡榮斯同你傾到呢度。蔡榮斯係明愛向晴軒督導主任講到，佢哋喺過去半年咧收到超過150宗嘅同騙案相關嘅求助，其中最多就是一些債務重組的騙案，亦都有些涉及到投資騙案、網戀騙案和一些求職的騙案等等的。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心理學家阿德勒說過，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癒，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癒童年。而莊梅岩劇本集《最後禮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探讨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影响。 当两位主角的爸爸欧阳老先生在临终之前回望一生，他默然醒悟自己对两个仔，一个闹得太多，一个赚得太少，但伤害已经造成，这个成为了欧阳晴和欧阳希一生的阴霾。 在全剧中，我们不断见到两兄弟怎样去数落他们阿爸，悲哀的是这一样可能算是他们唯一的共识，但更悲哀的是其实他们身上都有爸爸的影子。欧阳晴不知感恩又好大气功，而欧阳希脾气古怪，没办法同人相处，他们都极力想要摆脱原生家庭带来的阴影，但就不知道其实自己就是那道阴影的延伸。这样生于不幸，是不是就注定人生没有希望呢？剧本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 在故事开首，一个老太太在律师楼抱怨儿子不孝离开家，连父亲的丧礼都没有出席，所以她要改立遗嘱，将一亿身家全部捐赠出去。但在故事的尾声，这位太太离世，她的不孝子现身律师楼，观众才知道原来她是因为家人不接受她的性取向而无奈离开家。 老太太的仔同欧阳晴一样，都是家中的异类，同样都不被家人接纳，但是他就坚定地走出了阴影，活出自己的人生。没错，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创伤可以无比巨大，但我们只能够忍痛地为自己包扎伤口，因为到头来真正需要为我们人生负责的人，从来都只有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最后礼物》，作者庄梅岩，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16年的时候，政府推出了一个自愿性质的户外灯光约章，签署了的这些机构就要在夜晚一些特定的时间就要熄了一些户外的灯光装置，减少光滋扰和光污染的。早前环境及生态局就是修订了户外灯光约章，增设了一个级别上面要求更加严格的钻石奖，就要求机构在晚上10点就要熄了所有的装饰、宣传或者广告用的户外灯光装置，比现在的级别的奖项叫做早一个钟头。另外所有签了即参与了这个约章的人，那些参与者都要提早一个钟头，去到晚上10点就要熄晒 LED 闪动招牌和一些影视幕墙的一些动态灯光装置，或者将它转为一个静态的模式。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下今次这个的户外灯光约章的修订，他自己怎么看的。绿色地球高级项目主任刘少朗，早晨。 早晨，小生。 早晨，刘少朗，怎么看今次这个修订啊？ 其实就坦白讲好过冇啦，因为自2018年政府开始正视光污染问题，今次是第二次更新它的政策的。 嗯。 不过呢，重新自愿就是自愿，它缺乏一个法定的约束力。始终铺头如果它不签个约章，其实政府某程度上都冇符的。咁呢一个冇牙老虎的政策仍然有待更新。 嗯。先讲今次增设了一个级别叫钻石奖，就再早多个钟啦，夜晚十点就熄灯嘅。你自己觉得十点钟呢一条线或者一个时间点睇啦，或者你估计多唔多人，即系多唔多一啲参与者系会提早一个钟再熄咗呢一啲嘅灯佢咧？ 答咗第二个问题先，我估进账咧就不会太多嘅，因为呢个约章政府强调大概5000个即系参与人啦，其实都系大概10% 嘅处所嘅啫，咁另外90%其实就冇签啦咁样。咁另外就如果对市民嘅帮助，坦白讲，如果早瞓嘅市民会相信会有帮助嘅，真系始终系熄咗，但系只限系参与咗嘅铺头嘅附近嘅居民。咁冇參與嗰啲去咗邊咧？即係仍然係一個冇法定嘅規管啦，而且佢亦都忽略咗去討論光度同埋照嘅角度嘅問題，即係有部分嘅嘢係未解決嘅。 嗯，佢講到話熄曬所有，即係十點鐘咧，就係熄咗所有裝飾、宣傳同埋廣告用嘅户外燈光裝置。你覺得唔夠咧？先就話要睇埋啲角度嗰啲，其實你熄曬唔係已經解決咗嗰個問題啦咩？ 重新就係、即係佢參與嘅又唔係咁多啦，同埋。十點前其實一樣都會照入屋噶嘛，咁嗰個咧就係睇個強度同埋角度嘅問題啦。 嗯，你哋覺得理想應該要點樣咧？係咪再喺個時間線嗰度再褪咗定點？ 唔係啊，個重點唔係個時間線。第一，重點一定係要多人參與啦。咁如果你最好你法規啊，全世界都要參與啦。第二就是其实要睇翻基本嘅污染嘅概念，即係源頭同埋敏感受體兩邊咧。其實分別是要做佢嘅評估嘅，咁你每次有即係屋宇署係幫大家登記曬啲廣告啊或者招牌等等噶嘛，其實正喺嗰個污染源嗰度咧，其實係分析得到有幾多人受影響，而點樣去透過擋板啊或者其他嘅緩解措施去防止呢個污染去到民居嘅。第一，第二就係、name 翻所有敏感嘅受體，即係居民啦、或者係酒店啦嘅住户等等。咁就要喺佢哋嗰邊都減低佢哋嗰個光度，咁兩者同時進行咧，就會比較理想，亦都係環保署慣常嘅一個做法處理污染問題咯。 嗯嗯，不過暫時呢個都係一個自愿嘅性質嘅户外燈光約章啦。咁見到環境及生態局都話呢個約章嘅參與者嘅數目咧，2016年嘅時候接近1000個，咁就話而家去到增加到而家啦，大約4800個。但係就受疫情影響，2021啦，同埋2022年嗰個參加者嘅數字都係差唔多嘅相若嘅咁。你覺得仲有啲咩方法？如果係用一個自愿方式繼續做嘅時候，可以鼓勵多啲人係即係參與呢個約章啦。頭先你話大概係即係好少部分啦，即係參與呢啲嘅商户，仲有啲咩方法可以鼓勵咧？又 其實我會咁樣分別啦。第一，我要提一提處方先。其實呢個名單咧，佢 launch day 嗰日就1000啦，但係其實佢 好快升咗上5000個參與者好耐㗎，即好多年都係大概係呢個數字。咁、而又提一提，即係我琴晚攞返佢最新嗰個名單出嚟睇啦。咁我自己最熟悉嘅西洋菜南街呢，其實好多鋪頭執咗粒呢，個名仲喺個名單上面嘅。咁、我提議第一件事，處方要更新咗一個正確嘅嘅數字先啦。第二呢，就係咁個新參與嘅鋪頭究竟即係個宣傳教育做得夠唔夠呢？咁我覺得呢、這個政府要睇睇比較理想嘅方法呢，係先為每條街，即係尤其是商業活動最頻繁，例如係西洋菜南街或者係軒尼之道，咁喺嗰度 set 咗一個目標先，個街嘅平均光度想係幾多，咁然之後大家商户有個好清晰嘅目標去嘗試去平衡商業活動同埋居民嘅需要，就達至一個綠色復甦。咁我覺得呢個係符合今年施政報告講嘅宜居同可持續城市嘅呢個目標嘅做法嚟嘅。咁我覺得大家有個清晰嘅路線圖呢，就更加去令到商户知道自己應該要做啲乜嘢去推動到件事。 環境嘅生態局嗰個回覆呢，提到就其中一點就話，喺經濟未完全復甦啦，同埋光滋擾有改善嘅趨勢嘅情況下，社會就立法未有共識啦，因此現時冇迫切需要，亦都不宜立法或者推出一啲嚴苛嘅措施。你自己點睇佢話光滋擾係有改善嘅趨勢，同埋提到話經濟未完全復甦，所以喺一啲嘅即係有關於光滋擾方面嗰啲嘅措施啊，唔適宜用立法去做咧？點睇呢個講法咧？ 第一，我哋唔反對經濟一定要復甦嘅，但係留意其實全世界嘅趨勢咧，都係綠色復甦嘅，即係唔單止係經濟要恢復，但係就忽略咗社會同埋環境嘅需要。所以第一，綠色呢件事咧，要擺翻落去復甦嘅版圖裏邊啦。第二咧，就係其實政府仲有個字嘅叫做未有共識。但坦白講咧，從來都唔會有共識嘅，因為當一個政府唔重視一個議題，苦主自己都唔識得去投訴，佢連自己受污染都唔知咧，淨係靠專業團體同環保團體監察咧，個社會係從來都冇辦法達到共識。不過我要喺度強調，環保署自己嘅使命都講咧，即係污染就係污染，呢、這個就係署方嘅一個責任。又或者屋宇署嚟講，就係規管所有招牌嘅安全，包括係佢嘅結構啦、防火啦。而家要留意就係燈光裝置咧，會照到去滋擾居民嘅。咁呢個屋宇署亦都有佢嘅權責所在，所以我會覺得無論個受害者係多寡都好，慘就係好慘噶啦，就係、是、夜晚照住瞓唔著，第二朝冇精神，影響工作表現，長遠亦都影響呢個經濟嘅復甦發展啦。所以咧，我睇翻其實始終係有呢個需要。咁的確立法係唔容易嘅，即係光污染嘅一個ordinance 會係一個好長遠嘅路。但係現時其實有法規可以做嘅，包括環評制度啦，佢已經喺佢嘅項目概要嗰度要求咗要做光污染，但冇講點樣做嗰個方法學，政府可以出嚟 define 嘅。另外就係規劃標準嗰度同埋屋宇署嘅條例嗰度咧，其實已經係有啲法規係可以政府行快少少去做噶啦。咁相對香港呢、這、一個商住混合型嘅社區咧，其實喺全球嚟講好少見嘅，即係招牌掛到咁近民居，掛喺民居嘅窗出面咧，其實喺外地係某程度係唔會容許咁樣做。咁但係香港已經發生咗咁，就唯有喺法規嗰度，現有嘅法規好，將來立法好去處理呢一個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劉少朗同你傾到呢度。劉少朗係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講到有關於環境及生態局修訂户外燈光約章嘅呢一個嘅做法，增設咗一個更加嚴格嘅級別，就係鑽石獎嘅咁。嗱，其中咧環保署咧都有個回覆嘅，就話呢一個嘅工作小組啦，喺評估咗工作小組講緊户外燈光工作小組喺評估咗執行管理措施嘅時候咧，會唔會有重大嘅技術困難？又話光滋擾取決於光源同埋燈光接收者之間嘅距離，即使個別嘅燈光裝置設定嘅光度唔高，都可能引起光滋擾。另一方面都話光滋擾咧可以係嚟自多個同處所距離不一嘅光源，或者唔能夠歸因咧喺單一嘅源頭，所以就由此可見就話不論係喺分辨引起光滋擾的裝置定是定義哪一種運作模式引起的光滋擾都有一定的困難，看到這一樣的。想跟大家講一下天氣的情況，外面氣溫23度，相對濕度 53%， 3號強風信號是生效的。千禧年代來到這裡，拜拜。